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97集，英雄救美之始作俑者。公孙一手牵着小四子，一手牵着萧良，来到了福满居。此时正是饭点，福满居相当热闹，不止店内满是人，门口等着买烤串的人也多。公孙带着两个小孩进了店，就有伙计上来。 哟，公孙先生，稀客稀客，带着孩子来吃烤肉啊？ 还有座吗？ 有，先生您是救命的活菩萨，您来了没座也得给您加座。 伙计嘴上抹油，不过他倒不是说瞎话，神医公孙策早就名震开封府了，最关键是这神医没怪癖也不贪钱，只要他有空，什么病他都给治，小到头疼脑热，大到要命的顽疾，都能药到病除。另外啊，小四子圆滚滚的非常可爱，几乎全开封的人都喜欢他，来了自然好好招待。上了二楼，伙计真在二楼靠窗的一块空地上架起两扇屏风，虽说不能彻底拦成隔间，但好歹安静些，又放上了桌子和凳子，就站在旁给报菜名，好让两小孩点菜。小四子心不在焉的，萧良倒是饿了，帮着点菜，之后还不忘加句： 多放孜然啊。 伙计答应着就跑出去了。公孙还纳闷呢， 干嘛要多放孜然呢？ 小四子和萧良扬起脸，寻思着想个什么借口搪塞过去才好呢。可是公孙也就随口一问，他边给两个娃娃倒茶，边望着外边情况。福满居的确和金庭馆驿很近，等于斜对过就是，公孙都能看到馆驿门口的马车。公孙心不在焉等吃的，小四子则是跟萧良交换眼色，那意思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时伙计送上了热腾腾冒着油的烤肉，还有口味清淡的凉菜，下火的凉茶。公孙伸手拿起烤串，就见萧良和小四子对吃的好似不感兴趣，面面相觑，似乎正在交流什么。公孙有些纳闷，这俩小孩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公孙举起两串送到两人眼前。 哎，不吃啊。 两人回过头同时张嘴。愣了大概片刻，两人一捧脸。 好吃 啊。 毕竟是小孩子。小四子和萧良立刻把正经事儿给忘记了，拿着烤串就开始大快朵颐。公孙笑着摇头，端着茶杯继续往下看，就见有几辆马车出出进进的，今天应该还有各地的使节陆续赶来。小四子吃着吃着想起正经事儿来了，就戳了戳萧良。萧良想了想，想着孜然烤肉都齐了，该叫赵普来英雄救美了吧。 好好吃哦，我去叫师傅也来吃吧。 叫赵婆也来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 他在馆驿附近吧，找个影卫一问就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萧良说完撒腿跑了。公孙需要带着小四子，倒是不需要看着萧良，萧良功夫好又鬼灵精，不怕出事儿。于是公孙边拿着帕子给小四子擦嘴边的油，边等着赵婆，正好问问有没有进展。这时伙计捧着一条烤鱼上来，公孙用筷子帮着小四子拆烤鱼，这时就听外头有人嚷嚷： 我说伙计，怎么他们后来的菜先上了，我们先来的反而要等啊。 公孙在屏风里头不知道外头的情况，也没在意，夹了鱼肉喂小四子，外头就传来伙计解释的声音： 哎呀，大爷您见谅啊，我们点的都是烤菜烤鱼，熟得快，您点的烤鸭和烤羊要时间长。 我去！ 伙计话没说完，就听到外头一声吼，随后轰一声，小四子和公孙就看到一扇屏风被撞塌了，刚才那个给他们送烤鱼的伙计摔了进来，看来是被人踹进来的。公孙皱了皱眉往外望，小四子也回头看，公孙这一眼倒是有些意外，外头动手打人的是个外族，而且看穿着貌似是回鹘人。 这是巧合还是故意的呢？ 你们这些汉人敢瞧不起我们。 那人膀大腰圆，这一脚踹的那个伙计都爬不起来了，小四子见伙计就趴在自己凳子旁边，伸手去扶他。伙计扶着凳子勉强站起来，捂着肚子吃哎呦。此时店里人非常多，因为这里临近馆驿，有一半是汉人，有一半是外族，于是都望了过来。 我们点菜那么慢，他一个汉人点菜就那么快，这店里明显偏帮汉人欺负外族。嘿，还有啊，我听到国内孩子叫小王爷了，原来是皇亲国戚。嘿，是哪家小王爷呀？ 公孙则是微微愣了愣，他记性好，刚才一路进来伙计都是管小四子叫小四子的，没叫过小王爷。于是公孙又看了那个回鹘人一眼， 这人是诚心找茬的，而且是认准了我和小四子。说到小王爷，莫非他针对的是赵普？ 公孙有些担忧起来，想着要怎么应对，可别给赵普惹麻烦。这时掌柜的过来了，见闹得凶就来劝架，那回鹘人粗声粗气凶神恶煞，一脚又踹翻了两个伙计。小四子往公孙身边缩了缩，仰着脸看他，公孙揉了揉他脸蛋，示意他别怕。赵普此时就在福满区对面的客栈住着，只是开着的窗户是对着金庭馆驿那边的，他盯着馆驿一上午了，连只可疑的鸟都没看见，因此无聊地打哈欠。正这时就见子影突然窜上来了，一手还提着萧梁，萧梁刚才在金庭馆驿附近转悠，被埋伏的子影发现，于是逮住了。萧梁是要见赵普，子影就带他来了。 哟，你怎么来了？ 萧梁一想，英雄救美是表示要说公孙先生有危险吗？于是伸手指福满居的方向。 公孙先生他…… 那书呆怎么了？ 有危险。 萧梁话刚出口，赵普一把抓住他衣领子提到眼前。 出什么事了？那书呆在哪儿？ 福满居。 萧梁话刚说完被扔给子影了，赵普早没影了，子影歪着头还纳闷。 王爷这轻功见长啊。 什么事？ 屋顶上折影探头下来，子影抱着萧梁一起抬头看，萧梁歪着头想了想， 英雄救美什么的。 子影和折影默契地决定动作慢一点，不要抢掉赵普的表现机会。而另一头客栈里，掌柜的劝那回鹘人，没想到也被打了，于是整个酒楼气氛就有些紧张，许多人不满这个外族也太嚣张了，不讲道理，像是诚心找事儿的。公孙皱了皱眉，扶起摔倒在自己身边的掌柜的给他把脉。掌柜的有些年纪了，这一脚踹的他起码要在床上躺十天半个月。公孙不满地看了那外族一眼，那外族瞪公孙， 看屁呀、 这哪来的浑人？ 和往常，以公孙性子早就炸毛了，但是他带着小四子呢，对方又似乎是有预谋的，因此公孙忍了下来。而小四子还惦记着英雄救美的事情呢。 英雄救美，是不是要爹爹有危险，舅舅才可以救呢？那现在就好危险呢。 不过好像还不是很危险，怎样才能更危险呢？ 想到这里，小四子鼓起勇气，脆生生冒出句话： 是呀，就是看屁。 瞬间，整个福满居二楼鸦雀无声，公孙惊骇地看着小四子。 这娃是我家团子不？ 这时，不知道谁第一个笑出了声，随后全酒楼的客人都开始笑，笑话那个回鹘人蠢笨。那回鹘人一张脸涨得通红，鼓起一对大眼瞪着小四子。 小混蛋，你说什么？ 小四子琢磨着，记得之前公孙讲过，要惹怒一个人最好就是学欧阳绍征说话了。于是小四子回忆了一下欧阳绍征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句子，一想就想出了一句，于是开口： 你头上的帽子是绿的。 小四子话没说完，公孙一把捂住他嘴，惊骇地看着自家儿子。 完了完了，我家团子是烤肉卡住了，要不然就是被鬼神附体了。 小四子其实也不知道这帽子是绿的表明了什么，不过每次欧阳说完，对方都暴跳如雷。这么巧，那人穿着怪里怪气的衣服，头顶一块包头巾，跟个帽子似的，有绿色的花纹。这下楼里众人笑得更欢了，同时众人也觉得人不可貌相啊。别看小四子跟个小团子似的软绵绵，原来这么厉害，难怪赵普要收他当干儿子呢。公孙捂着小四子的嘴，就知道大事不妙了。那彪悍的回鹘大汉捋胳膊挽袖子就冲过来了。公孙赶忙护住小四子，心说千万别碰着儿子。 我去你娘！ 那大汉抬脚就要踹过来，店里的伙计们赶紧就上去挡，心说俺的娘啊，这一脚要是踹着了小四子，九王爷要拆了他们铺子，踹中了公孙，那也是开封府主簿啊。只是大个子那一窝心脚可没踹到小四子，也没踹到公孙，因为斜刺里一个黑影呼一声从窗户外面飞了进来。那回鹘大汉被人提起来，一把扔了出去，众人就听到窗外一声巨响，随后只见赵普一脚踩着窗台，对着楼下吼： 不要命了，连爷的人都敢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